汉书第二十九，勾续志第九。下书：禹因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，路行在车，水行成舟，泥行成翠，山行则橘。以别九州，随山郡川，任土作贡，通九道，背九泽，夺九山，然何灾之现役，害中国也尤甚，为事为物，故岛河自积石，立龙门南道化阴，东下抵柱，即蒙金洛瑞，至于大批。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朔为败，乃施二渠以引其河。北在之高地，过降水至于大陆，波为九河，同为迎河，入于渤海。九川既疏，九泽既卑，诸夏亦安，公亦乎三代。自是之后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吉汝淮四会。与楚西方则通衢汉川云梦之际，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，于吴则通衢三江五湖，于齐则通淄济之间，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，避墨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中，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盖，百姓享其利。至于他，往往引其水，用盖田，沟渠甚多，然莫足数也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，有令名，指文侯曾孙襄王时，与群臣饮酒，王谓群臣祝曰：“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。”时起进曰：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正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门豹不知用，是不智也；知而不兴，是不仁也。人智豹谓之尽，何足法乎？”于是以石起为业令，遂引漳水盖业，以赴谓之河内。民歌之曰：“业有贤令兮为始公，绝漳水兮灌业旁，中古细鲁兮生稻粱。”其后韩文秦之好兴事，欲疲之，无令东伐，乃使水公郑国建税秦，令凿泾水，自众山西抵户口为渠，并北山东筑洛三百余里，欲以盖田，终作而绝。秦欲杀郑国，郑国曰：“使臣为谏，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臣为韩延数岁之命，而为秦建万世之功。”秦以为然，足使救渠，渠成而用，筑田淤之水，盖细鲁之地四万余顷，收接亩一中。于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，因名曰郑国渠。汉兴三十又九年，孝文时，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。 于是东郡大兴族色之。其后36岁，孝武元光中，合决于户子，东南住巨野，通于怀寺。上使吉案正当时，与人徒色之，辄复坏。是时，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其奉义时书，书居河北，河局而南，则书无水灾，亦收入多。汾言于上曰：“江河之决，皆天事，未亦以人力抢色。”抢色之未必应天，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，是以久不复色也。时正当时为大司马，言一时关东曹素从位上，夺6月罢，而渭水道900余里，时有难处，引渭川渠起长安，傍南山下，至河300余里，境亦遭，夺可令3月罢。而渠下民田万余顷，又可得以盖，此损曹省足，而亦肥关中之地，得谷，上以为然。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足数万人穿曹渠，3岁而通，以曹大便利。其后曹稍多，而渠下之民颇得以盖矣。后河东守潘系言：“曹从山东西，遂100余万担，耕砥柱之间，败亡甚多而繁废。”川渠引坟，盖皮氏坟阴下，引河盖坟阴蒲板下，夺可得5000顷，故尽河软弃地，民交牧其中耳。今盖田之，夺可得谷200万担以上，谷从未上，与关中无异，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曹。上以为然，发足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，河已洗，渠不利，田者不能长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与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。其后人有上书，欲通包爷道及曹。世下御史大夫张汤，汤问之言：“敌属从故道，故道多板回远，今穿包爷道少板近400里，而包水通绵，野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漕。漕从南阳上绵入包，包决水至野，见100余里，以车转，从爷下位。如此，汉中谷可治，而山东从免无限，便于砥柱之曹。且包爷财木逐渐之饶，拟于巴蜀。”上以为然。拜汤子昂为汉中守，发数万人做包爷道500余里，稻果遍尽，而水多湍石，不可漕。其后严雄言：“临近民远川洛，以盖重泉以东万余顷，故恶地成疾得水，可令亩10担。”于是为发足万人穿渠，自城引洛水至商岩下，岸扇崩，乃凿井，深者40余丈，往往为井，井下相通行水，水颓以绝商岩。 东至山岭十余里间，景渠之声自此始，穿得龙骨，故名曰龙首渠。坐之十余岁，渠颇通，犹未得其饶。自何觉护子后二十余岁，遂因以硕不登，而梁楚之地尤甚，上继风扇，寻迹山川。其明年干风少雨，赏乃使吉人郭昌发足数万人色护子绝河。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，则还自临绝河，臣白马玉璧，令群臣从官，自将军以下解负心填绝河。是时东郡烧草，已故新柴少，而下奇缘之竹以为剑，赏纪林何爵，道攻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护子绝兮将奈何，浩浩洋洋绿丹为何，丹为何兮地不得宁，公无以时兮巫山平，巫山平兮巨野翼，鱼凫玉兮薄冬日，正道池兮离长流，蛟龙逞兮放远游，归旧川兮神栽配，不封善兮安之外，皇位何公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无人，聂桑福兮怀似满，久不返兮水为缓，何伤伤兮积禅园，北渡回兮巽流南，千长娇兮陈美玉，何公许兮心不主，心不主兮为人罪，少萧条兮一呼何以遇水，颓林竹兮见识字，宣房塞兮万福来。于是足色护子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房，而导河北行二渠，复与旧迹，而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自是之后，用事者征沿水利，朔方西河，河西九泉，皆引河及川谷以盖田，而关中领旨成国，为渠引诸川，汝南九江引淮，东海引巨定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川渠为盖田，各万余顷。他小渠及碑山通道者，不可生言也。自郑国渠起，至元鼎六年，136岁，而倪宽为左内史，奏请川凿六府渠，以意盖郑国旁高养之田。上曰：农天下之本也，泉流灌进，所以欲五谷也。左右内史地，名山川源甚重，系民未知其利，故围沟通读，续碑泽，所以被旱也。今内史稻田租契重，不与郡同，其意简，令利民免农，仅地利平遥行水，勿使失时。后16岁，太史二年，召中大夫白公复奏川渠，引泾水，守起谷口，尾入溧阳，筑渭中，冒200里， 盖田4500余顷，因名曰白渠，民得其饶。歌之曰：田于何所？池阳谷口。郑国在前，白渠起后。举叉为云，绝渠为雨。经水一旦，其泥数斗。且盖且分，长我何属？亦似京师亿万之口，言此两渠饶也。是时方士匈奴兴功利，言变夷者甚众。其人延年上书言：何出昆仑，经中国，驻渤海，使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，可按图书观地形，令水工准高下，开大河上岭，出之湖中，东注之海。如此，关东常无水灾，北边不忧匈奴，可以省堤防备塞，士卒转输，湖寇侵道，覆车杀将，曝谷原野之患。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姓者，以其水绝壤断也。此功一成，万事大利。书奏，上壮之。报曰：延年记忆甚深，然何乃大禹之所导也？圣人做事为万事功，通于神明，恐难改更。自塞宣房后，河父北绝于管陶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经魏郡、清河、信都、渤海入海，广深与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不低色也。此开通后，管陶东北4-5郡虽时小被水害，而兖州以南6郡无水忧。宣帝缔结中，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，北区3所水流之势，皆斜直背丘县，恐水盛，堤防不能进，乃各更穿渠直东，经东郡界中，不令北区，渠通利，百姓安之。元帝永光5年，河决清河灵明渡口，而屯氏河决。成帝初，清河都尉冯钦奏言：郡成河下流，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，城郭所居由卑下，土壤青翠易伤，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，两川分流也。今屯氏河塞，灵明渡口又亦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如有淋雨，旬日不济，必盈溢。灵明渡口在清河东界，所在楚下，虽令通利，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。禹非不爱民利，以地形有势，故穿九河。今既灭南明，屯氏河不流行70余年，新绝未久，其处亦峻，有其口所居高，予以分流晒水利，道理便宜，可复郡以筑大河泄暴水，备非常。有地结石，郭昌穿直渠，后3岁，河水更从故地第二间，北可6里，复南河。今其趋势复斜直背丘，百姓寒心，一复川渠东行，不欲修治。北绝并4-5郡， 南绝并十余郡，然后忧之，晚矣。是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至尚书，善为算，能夺公用，遣行事，以为屯氏和营役所为，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务郡。后三岁，何果绝于馆陶及东郡金堤，范邑掩御，入平原亲胜济南，凡贯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余顷，深者三丈，坏败官亭市庐，且四万所。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，上窃责之，忠自杀。迁大司农飞调，调云前谷，何绝所贯之郡。业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，洗民避水居丘陵，九万七千余口。河堤使者王延氏使色，以竹落长四丈，大九围，乘以小石，两船夹载而下之。三十六日，河堤城。上曰：东郡何绝，流飘二州。校尉严氏堤防三旬立色，其以五年为和平元年。足至何者，为驻外遥六月。为严氏常于计策，公费约省，用力日寡，朕甚加之。其以严氏为光禄大夫，至重二千担，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后二岁，和复爵平原，流入济南千乘，所坏败者半见史实，复遣王延氏治之。杜钦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何爵，丞相使杨燕言严氏受燕术以色之，必不肯献。今独任严氏，严氏见前色之意，恐其虑害不深，又审如燕言，严氏之巧反不如燕，且水势各异，不博弈利害而任一人，如使不及今东城，来春桃花水盛，必献意，有田淤繁壤之害。如此数郡种不得下，民人流散，盗贼将生，虽众诸严氏无益于事，以遣燕及将作大将许商见大夫圣马延年杂作，严氏与燕必相破坏，申论变宜，以相难及。商延年皆明计算，能商功力，足以分别是非，择其善而从之，必有成功。奉如亲言，白遣燕等作制，六月乃成。复赐延年黄金百斤。至何族非受评价者，为驻外遥六月。后九岁，洪嘉四年，杨燕言患抵柱爱，可捐广之，上从其言，使燕捐之。捐之才没水中，不能去，而令水一湍怒，为害甚于故。是岁，渤海清河信都河水盆邑管县邑三十一，百官亭民舍四万余所。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使孙进共行事，图方略。进以为 今何义之害数倍于前绝平原时，今可绝平原金堤间，开通大河，令入故独马河，至海500余里，水道峻利，有甘三郡水地，得每田其20余万顷，足以偿所开商民田庐处，又省立足置堤救水，遂3万人以上。许商以为，古说九合之名，有涂害、胡苏、革金，今现在成平、东光、革界中，自革以北至涂害间，相去200余里。今河虽朔已洗，不离此域。孙晋所欲开者，在九河南独马河，失水之际，处势平移，旱则淤绝，水则为败，不可许。公卿皆从商言。先是，古勇以为河中国之精读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结绝，今溃溢横流，飘没灵赋，亦之大者也，修正以应之，灾变自除。是时李寻、谢光一言，阴气盛则水位之涨，故一日之间骤减夜增，江河满溢，所谓水不润下，虽长于卑下之地，由日月变现于朔望，明天道由阴而作也。众庶见王言事，蒙重赏，竟言变巧不可用，一者常欲求索九合故迹而穿之，今因其自觉，可且物色，且观水势，何欲居之，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。于是遂止不色。满昌、师丹等硕言，百姓可哀，赏硕遣使者，楚业镇善之。哀帝初，平当时领河堤，奏言九河今皆填灭，按精益治水，有绝河深川，而无堤防拥塞之闻，河从魏郡以东北多一绝，水际难以分明，四海之众不可污，以博求能郡川疏河者，下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，奏请部刺史、三府三河、弘农太守，举利民能者，莫有应书。待召贾让奏言，治河有上中下策，古者立国居民，江里土地，必以川泽之分夺水势所不及，大川无妨，小水得入，卑涨卑下，亦为污泽，使秋水多，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破。夫土之有川，由人之有口也，治土而防其川，有止而提而塞其口，岂不惧止？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善为川者，决之使导；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。盖堤防之作，尽起战国，拥防百川，各以自立。其与赵魏以何为境？赵魏滨山，其地卑下，坐堤去河25里，河水东抵其堤，则西犯赵魏。赵魏亦为堤去河25里， 虽非其正，虽尚有所游荡，时至而去，则田淤肥美，民耕田之，或久无害，稍筑市宅，遂成聚落。大水时至漂没，则更起堤防以自救，稍去其城郭，排水泽而居之，沉溺自其已也。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，从河西北行至西山南头，至西山南头乃浙东，与东山相主，民居金堤东为庐舍，往十余岁更起堤，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，有内黄界中有泽，方数十里，环之有堤，往十余岁太守以富民，民今起庐舍其中，此臣亲所见者也。东郡白马故大堤，亦复数重，民皆居其间。从黎阳北进魏界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，内亦数重，此皆前世所排也。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十堤，即使东抵东郡平冈，又为十堤，使西北抵黎阳关下，又为十堤，使东北抵东郡金北，又为十堤，使西北抵魏郡朝阳，又为十堤，即使东北百余里间，河在西三东，破厄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昔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掘黎阳遮害亭，放河石北入海，河西泊大山，东泊金堤，势不能远泛滥，积月自定。难者将曰：若如此，败坏城郭田庐种木以万数，百姓怨恨，喜大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辟伊阙，西砥柱破碣石，挥断天地之性，此乃人工所造，何足言也。今滨河十郡至堤遂废且万万，及其大绝所残无数，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喜之民，尊古圣之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，且以大旱方至万里，岂其雨水整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何定民安？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，使民得以盖田，分晒水怒，虽非圣人法，然亦旧败术也。难者将曰：河水高于平地，遂增堤防，由上决议，不可以开渠。臣妾暗示遮害亭西十八里，至淇水口，乃有金堤高一丈，自是东地稍下，地稍高，至遮害亭高四五丈，往六七岁，河水大盛，增丈七尺，坏黎阳南郭门，入至堤下，水位于堤二尺所，从堤上北望，河高出民屋，百姓皆走上山，水流十三日，堤溃，利民色之。臣寻堤上，行视水势，南七十余里， 至其口，水势至堤半，即出地上五尺所。今可从其口以东为石堤，多张水门，出园中遮害亭下河，去堤足数十步，至今四十余岁，势至堤足。由是言之，其地坚矣。空一者宜河大，川南尽至，荥阳曹渠足以补之。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，今据坚地作石堤，势必完安。冀州渠守尽，当扬此水门，至渠非川地也，但为东方一堤，北行300余里，入漳水中。其西因山足高地，诸渠皆往往古引取之。汉则开东方下水门，改冀州，水则开西方高门，分河流。通渠有三利，不通有三害。民常疲于旧水，半湿作业，水行地上，凑润上彻，民则病湿气，木皆力枯，鲁不生骨，决意有败，为鱼鳖食，此三害也。若有渠盖，则盐卤下湿，田淤加肥，故种禾麦更为精稻，高田5倍，下田10倍，转漕舟船之便，此三利也。今滨河堤立足，郡数千人，伐买新石之费遂数千万，足以通渠成水门。有民立其盖冠，相率至渠，虽劳不罢。民田事至，河堤一成，此成富国安民，兴利除害，只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善完故堤，增卑背薄，劳费无已，朔逢其害，此最下策也。王莽时，征能治河者以白鼠，其大略异者，长水校尉平陵官病言，何爵率长于平原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，闻禹治河时本控此地，以为水尾，盛则放逸，少稍自所，虽时易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南时，晋察秦汉以来，何绝曹魏之域，其南北不过180里者，可控此地，勿以为官庭民事而已。大司马使长安张荣言，水性就下，行急则自刮除成控而烧身，河水重浊，号为一担水而六斗泥。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盖田，春夏干燥，少水时也，故使河流池注淤而烧浅，雨多水暴至，则易绝，而国家朔低塞之，稍亦高于平地，由筑垣而居水也，可各顺从其性，无复灌溉，则百川流行，水道自立，无一绝之害矣。御史林怀韩牧以为，可略于与共九河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4-5已有益。大司空院王恒言，河入渤海，渤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，王者天长连雨，东北风，海水溢，西南出仅数百里，九河之地以为海所坚矣。 与之行河水，奔随西山下东北去。周普云：定王五年何喜，则今所行非与之所穿也。有秦公卫绝河贯其都，绝处遂大，不可复补，以确喜完平处，更开孔，使袁西山足成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。沛郡桓谭为司空院，典其意，谓真风言，谓真风言，凡此数者必有一事，以想考验，皆可预见，既定然后举事，费不过数亿万，亦可以是诸服食无产业民，空居与行义同当义祀，义祀县官而为之作，乃两变，可以上济与公，下除民籍。王莽时但从空语，无施行者。赞曰：古人有言，威与之功，无其余乎？中国川原以白属，莫著于四读，而何为宗？孔子曰：多闻而制定，知之次也。国之利害，故悖论其事。